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2集。聂明觉素来不苟言笑，对着蓝曦臣竟也颜色和缓，问道：留多久？蓝曦臣道：借明觉兄跪地逗留一晚，明日出发与忘机会合。去往哪里？ 去往江陵。 江陵不是还在温狗手里？ 两天前已经不在了，现今在云梦江氏手里。 一名家主道：聂宗主还不知道吧，云梦的江宗主现在在那一带可是威风得很。另一人道：如何能不威风啊，魏无羡一个人就抵百万大军呢，他还怕谁啊，也不必像咱们这样亡命奔波，稳稳坐镇一方，这运气也真是。 有人觉察这话味儿不对，忙道：哎，多亏了泽无君和韩光君四下支援，否则不知有多少世家和无辜平民要遭温狗毒手。 聂明觉道：你弟弟在那边？ 蓝曦臣点头道：他上旬就带人去了。 你弟弟修为很高，他一个人都够了，那你还去做什么？ 听聂明觉赞蓝忘机修为高，魏无羡一阵莫名高兴，心道：赤峰尊很有眼光嘛。 蓝曦臣叹道： 说来惭愧，忘机去了之后，似乎和云梦江氏的那位魏公子闹得很不愉快，我觉得我还是该去看看。 聂明觉问道：怎么回事？ 一人道：韩光君好像是因为那魏无羡手段太过妖邪诡异，才和他起了争执。据说韩光君当面痛斥魏无羡来着，什么辱人失身、残忍嗜杀、迷失本性之类的。可那边都在传江陵一战把魏无羡传得神乎其神的，有缘我倒是想亲眼见识呢。 这人说的还算是好的了，夸张一点的说他和蓝忘机在战场上一边杀温狗一边打架的都有。其实当年他们的关系并没有旁人传的那般水火不容，两看相厌，但也有些小不愉快就是了。那段时间魏无羡天天到处挖坟，蓝忘机总是捡不好听的说什么损身损性非正途，甚至直接出手阻拦，再加上几乎每隔几天都要和温狗来一场正面厮杀或是偷袭战，两人火气戾气都比较重，因此往往不欢而散。现在魏无羡听人谈论这些恍如隔世，他忽然想起来，并非恍如，当真隔世了。 一人道：依我看韩光君这样大可不必嘛，活着的人都快死了，还顾那死人尸身做什么？ 另一人附和道：对呀，非常时期嘛，江宗主说的对，论邪还有谁比温狗更邪，反正他是站在咱们这边的，杀的是温狗不就好了。 魏无羡心道：你们后来围剿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不久蓝曦臣带人起身，由孟瑶将他们引至休整处，聂明觉则回了自己房中，取了一柄修长的佩刀带在身上去找蓝曦臣。谁知还未走近，便听到二人在屋内交谈。蓝曦臣道： 可巧你竟然到了明觉兄旗下，做了他的副使。 孟瑶道：多亏赤峰尊赏识提拔， 明觉兄性烈如火，你能得他提拔赏识实属不易。 啊，近来兰陵金氏的金宗主在琅琊一带支撑颇苦，正广纳贤才。 啊，泽无君，您的意思是？ 不必如此拘谨，我记得你对我说过，希望在兰陵金氏能取得一席之地，获得父亲的认可。现在你已在明觉兄旗下有了立足之地和可供施展的天地，此愿是否依旧啊？ 孟瑶似乎屏息凝神起来，半晌静默，答道：“依旧。”蓝曦臣道：“我想也是如此。可我现在已经是聂宗主的副使了，聂宗主与我有知遇之恩，无论依旧不依旧，我都不能离开河间。”“ 啊，确实如此。即便你想去，怕是也不好开口。但我相信，若是你开口询问了，明觉兄会尊重你的选择。万一他不肯放人，我还可以劝解一二。” 聂明觉忽然道：“为何不肯呢？”他推门入房。蓝曦臣和孟瑶相对而坐，皆是神情严肃。见聂明觉出现，微微讶异。孟瑶豁然站起，还未开口，聂明觉便道：“坐下。”孟瑶没动。聂明觉又道：“明天我给你写一封举荐信。”孟瑶问道：“聂宗主？”聂明觉道：“你可带着这封信去琅琊找你父亲。” 聂宗主，您方才若是全听到了，也该听到我说， 我提拔你并非是为了要你报什么知遇之恩，只是认为你能力足够，为人也甚合我意，应该待在这个位置上。你若真想报我，战场上多杀几条温狗便是。” 闻言，一贯巧言善辩的孟瑶竟是噎住了。蓝曦臣笑道：“你看，我说过，明觉兄会尊重你的选择。” 孟瑶眼眶发红：“聂宗主，泽无君，我真的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” 聂明觉坐下说道：“不知说什么，那便别说了。” 他把手中另一把佩刀往桌上一放。蓝曦臣见了笑道：“怀桑的刀？” 聂明觉道：“他在你那里虽说安全，但也不可荒废了功课。你叫旁人有空督促他，下次见面我要查他刀法心法。” 蓝曦臣将刀收入乾坤袖中说道：“原先怀桑还推说刀落在家里了，这下可没有理由偷懒了。” 聂明觉问道：“说来怎么，你们以前见过吗？” 孟瑶道：“泽无君，我是见过的。”“ 哦，在哪里，什么时候？” 蓝曦臣笑着摇头道：“还是不要说了，毕生之耻。明觉兄，你也不要再问了。” 聂明觉道：“在我面前还怕什么丢脸？”孟瑶说。 孟瑶却道：“泽无君既然不愿说，那我也只能保守秘密了。” 三人你一句我一句，一会儿说到正事儿，一会儿闲扯一番，比方才在会客厅聊得轻松随意多了。听他们聊天，魏无羡总忍不住想插嘴，然而又插不上，心道：“这个时候他们感情真不差，泽无君还挺能聊天的，怎么蓝湛那么不会聊天啊？不过他不会聊天，闭嘴也挺好的，话都被我说了，他就听着，也蛮好。这叫什么来着？” 不日，孟瑶便携着聂明觉那封举荐信离开河间，向琅琊出发了。 孟瑶离开之后，聂明觉换了一名副使，但依魏无羡所感，总是哪里慢上半拍。孟瑶乃是难得机敏伶俐的人才，不说的他能会意，说三分的他能做到十分，干脆利索，绝不拖泥带水。用惯了他再用别人，很难不比较高下。一段时间过后，在琅琊苦苦支撑的兰陵金氏快扛不住了，而蓝曦臣又刚好赶赴另外一地支援，金光善改向河间发出求救，聂明觉应援而至。一战毕，金光善焦头烂额地过来表示感谢，聂明觉言简意赅地同他谈了几句，便问：“ 金宗主，孟瑶如今是做什么的？” 金光善听他提起这个名字，说道：“ 孟瑶，这……聂宗主别见怪，这是个什么人？” 聂明觉当即皱起了眉。当初孟瑶被踹下金鳞台一事传了许久，连旁人都知道这一出闹剧，当事人绝不可能记不住这个名字。 脸皮稍微薄点的人都不会好意思装傻，偏偏金光善脸皮一点也不薄。聂明觉冷声道，孟瑶是我原先的副使，我写了一封信让他带来的。 金光善继续装傻，是吗？可我这边从没见到过什么信，也没见到过这个人。 哎，要是我早知聂宗主派了副使过来，我一定好好招待。不过这中间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呀？ 金光善只敷衍到记不清，没听过此人。聂明觉脸色越来越冷，觉察其中定有端倪，便毫不客气地告辞了。向其余修士询问了一阵，无所收获。聂明觉找了几个地方随意行走，路经一座小树林。这树林十分幽僻，刚刚经历了一场偷袭厮杀，战场还未被清理。 聂明觉沿路走，沿路都是身穿温室、金饰和少量其他家族服饰的修士尸体。忽然，前方传来嗤嗤的声音。 聂明觉把手放到刀柄上，潜了过去，分林拂叶，只见孟瑶站在满地尸堆之中，翻转手腕，将一柄长剑从一名修士的胸膛里抽了出来。他的神色冷静至极，出手又稳又快，谨慎至极，身上连一滴血也没沾到。这剑不是他自己的剑，剑柄有火焰状铁饰，是温家修士的剑，剑法也是温氏的剑法。而死在他剑下的那人身穿的是金星雪浪袍，是兰陵金氏的修士。 聂明觉把这一幕看在眼里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刀锋出鞘一寸，发出锐利的声响。 听到这个熟悉的出鞘之声，孟瑶一个哆嗦，猛地回头，魂魄都要飞了。 聂宗主， 聂明觉将鞘中的长刀尽数拔了出来，刀光雪亮，刀锋却泛着微微的血红色。魏无羡能感觉到从聂明觉那边传来的滔天怒火和失望痛恨之情。 孟瑶是最清楚聂明觉为人的，哐当一声起了剑，说道，聂宗主，聂宗主，请您等等，请您等等，听我解释。 聂明觉喝道，你想解释什么？ 孟瑶连滚带爬扑了过来，我是逼不得已，我是逼不得已啊。 你有什么逼不得已？我送你过来的时候说过什么？ 孟瑶伏跪在聂明觉脚边说道，聂宗主，聂宗主，你听我说，我参入兰陵金氏旗下，这个人是我的上级，他平日里便看不起我，时常百般折辱打骂， 所以你就杀了他？ 不是，不是因为这个，什么折辱我不能忍呢、光是打骂我怎么会忍不了，只是我们美攻下温氏一个据点，我费了千辛万苦，呕心沥血，出谋划策，战场上冲锋陷阵，他却轻飘飘地说几句话，动几下笔，就把这战功划给了自己，说与我毫无关系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每一次，每一次，我向他理论，他根本不在乎，我找旁人也没有人肯听我说话，刚才他还说我的母亲，我的母亲是……我实在是忍无可忍，一时气昏了头，这才失手了。 惊恐万状之下，孟瑶的语速飞快，生怕聂明觉不让他说完就一刀劈了下来，交代事情却依旧条理清晰，且句句强调旁人有多可恨，自己有多无辜。聂明觉一把拎起孟瑶的衣领，提起来说道，你撒谎。 孟瑶打了个寒噤，聂明觉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， 你忍无可忍，一时气昏了头失手。气昏了头的人动手杀人的时候，会是你刚才那种表情？会故意挑选这个刚刚厮杀过一场的隐蔽树林？会特意用温氏的剑，温氏的剑法杀他，伪装成温狗偷袭好栽赃嫁祸？你分明是处心积虑，谋划已久。 孟瑶举手发誓道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句句属实。 就算属实，你也不能下手杀他，一点战功而已，就那么在意这点虚荣？ 一点战功而已？什么叫一点战功而已？ 赤峰尊，您知道为了这点战功，我费了多少心血，吃了多大的苦头？虚荣，没有这点虚荣，我就什么都没有。 聂明觉看着孟瑶热泪盈眶、瑟瑟发抖的模样，与他方才那冷静杀人的一幕对比太过强烈，因此冲击力太大了，画面还未消退。 聂明觉说道：孟瑶，我问你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你是不是故意做那副受欺压的弱态扮给我看，好让我为你出头？如果我没为你出头，你是不是也会像今天这样把那些人全都杀了？ 孟瑶喉结一滚，一滴冷汗落下来，刚想说话， 聂明觉喝道：不要在我面前撒谎。 孟瑶一个机灵，把话头吞进了肚子里，跪在地上，周身站立，右手五指紧紧抓入土中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